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走特别笨拙，火从你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给你的复合是他最大依托。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，在他梦中一口气走上了心中。